一起度过金色童年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三伏枯树天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左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童林传》。 翻不倒骑兔子没稳当劲儿，他比童林能矮着两头，从背影看是个小孩，从正面一看满脸皱纹，大奔的头白胡。你小鬼陆恒今年都80多岁了，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小手伸出来跟老鸹爪子差不多少，但是俩眼倍儿亮，身负绝技在身。来到童林面前，把脑袋一拨楞，哎，不，大老杆，大老杆，你拿我师傅的话当了耳边风了，看来不动武是不行了。你说咱俩怎么个打法？你是什么人？陆恒，江湖人称你小鬼儿。我可不是个人，我是个鬼，我专门拿别人的性命开玩笑。我师父跟你讲道理我不懂，我就知道宰活人呢。说话之间的往跟前一凑合，啪就是一掌。掌还没到，风先到了。童林就感觉到脸上前胸一股热浪一吹，呜，这身子就一晃的。童林心说，哎呦，好厉害的掌法呀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就是大力金刚掌，我可要多加谨慎。再狠通林往旁边一侧身，刷刷刷双臂摇动亮出门户，打算用压箱底的绝招柳叶磨身棉丝掌对人家的大力昆仑掌。张芳在后头一看着急了， 张方心说，谁伸手不能叫我师叔伸手？那么些人在那杵着干什么？张方过来把佟林拦住了。我师叔别再再再师叔您怎么了？杀鸡焉用宰牛刀，您看他长那德行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长得都没我好看。大伙一听都窃乐了，还心说有这么比的吗？陆恒气坏了，张方啊，小子你等着我的，我收拾完了佟林，第二个我对付你，我要把你抓住之后抠你的眼当套彩，抽你的筋编把鞭子，我扒你的皮蒙面骨，一天到晚敲八回。张方也挺乐了，是吗？那这么说我浑身上下都是宝了。我说陆恒，你痴心妄想，你想抓小太爷没门儿！陆恒急的又挠腮帮子又晃脑袋，刚要伸手，这时老剑客关斗关九公从后边过来了。关斗怎么想的呢？不能让佟林伸手，他心里清清楚楚，一伸手佟林就得趴下。你别看佟林不含糊，那陆恒多大的本领，这下子狠套了都。我们这次负责保护佟林来的，把那个身份高低先搁在一边儿。真要是佟林有个一差二错，回公馆见年的人没法交代。再又说了，佟林的师傅何道元、尚道明没在跟前儿，他师爷也没在跟前儿，我在跟前儿。佟林要挨了打，挨了欺负，将来有一天老弟老兄见了面，人家一质问我，你干嘛来的？你不够意思。要那么一来，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？但是自己跟陆恒没伸过手，今天会他，看看究竟谁高谁低。当然了，打张明志、赵明真，我甘拜下风。要会这个陆恒，未必不行。关老剑客是按照这种心过来的。海川，来来来，张方说的对，你就是我们的元帅，哪有元帅轻易临敌的呢？在后边给老朽观敌料阵，看我的。佟林还不答应呢，老剑客把脸往下一沉，海川呐，听我的。老人家多加谨慎，我明白。佟林往后一撤身，再看老头把小辫一盘，长大衣服甩掉，飞身行跳到倪小鬼陆恒面前。你一看真有意思，关老剑客身材高大，是个标准的关西大汉，脑袋大，胳膊长腿长，脚丫子大，脸盘也大。再看倪小鬼陆恒，人也小，个儿也小，小胳膊小短腿，小手小脚丫子，是个鲜明的对比呀。二人见面之后，关老剑客冷笑了一声，陆恒啊，陆恒，我太了解你了，我给你计算了一下， 60年来你纵横江湖，没干过几样好事儿。你这般年纪，在建山蓬莱岛，还要帮助反王富昌造反，你就没想想你的后果吗？远的不说，就说眼下，你拦住我们的去路，你纯属是找死啊。可能我劝你这话你是听不进去，像你这种人非得武力解决不可了。陆航，伸手吧。陆恒把鬼脑袋一晃，一蹦多高，老匹夫，用得着你教训我吗？我老师在旁边站着呢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，拿命来招拳。抡拳便打，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你看陆恒个儿小，灵巧，快似猿头，身形转动，七快如飞，二臂摇开，掌上刮风。关老将可跟他打斗到60多个回合，老头的气脉啊不那么足了。关老将可一边打一边心中暗想：老喽，老喽，哪怕倒退10年，我也不服老啊！你看这心里的干着急，胳膊腿不听使唤，面对强敌，我该如何是好？一着急，汗出来。哼！你小鬼一看老匹夫，你顶不住了吧？啪啪啪啪啪，噗！正好转到关老剑客背后，蹦起来就是一掌。奔后心打的，这种铁砂掌给拍上，关老剑客命就保不住了。关斗一掌打空，听背后恶风不善，知道上了当了。再转身再躲，已然来不及了。怎么办？就得接他这一掌啊！因此老剑个舌尖一顶，上牙疼，孔背躬身，吐气吸胸，再看那后背，嘣，像充了气一样，就鼓起来2寸多高，扭动高大的身躯，把要害部位躲开，就把这左网扇交给陆恒了。耳轮中就听见啪，这一巴掌削的这个实惠，把关老剑客打出去3丈多远，扑通就摔在那儿。要不是方才使用了地气功，这一掌就打死了。尽管如此，关老剑客觉着头发沉，脚发轻，两肋发胀，心口恶心，眼前是金灯烂晃。热气往上一攻，好像没吐了血，又压下去了，往上一攻又压下去了，血是没吐出来，起不来了。陆恒一回身， 告诉那两个小道童，春华秋实。啪！前面说咱说了，他们从庙里出来的时候，拿着一大捆绳子，把绳子拿过来，抹肩头拢二背，把官老剑客是生擒活拿。陆恒得意，转回身瞅瞅他老师张明志、赵明真，虽然没说话，那个眼睛说话的，那意思是说，师父，你看你徒儿这两下子怎么样？就见张明志、赵明真笑着点点头。意思是夸赞陆恒，老师夸赞陆恒更来了劲儿喽，精神倍增，往前一跳，用手点指，哎哎哎哎哎，徒弟，你们那么多人呢，谁过来挨揍？哪个过来？今天我陆恒是收庄包圆。张芳在后头一看，吓得一缩脖子。 我的娘哎！ 张芳心里盘算，我以为关老剑客过去能跟他打个平平，我们这么多人呢，再打那俩牛鼻子张明志、赵明真，单打独斗不是他的对手，我们人多呀，就这样能度过险关。万没想到关老剑客当场被拿，回头看一看，谁能敌得住你小鬼儿？何况还有个张明志、赵明真。张芳心也乱，一瞅人家叫阵不能等着，回头一看，老剑客英雄德禄在旁边站着呢。我说老剑客，您是第二号，轮到您班上了，这可不能看热闹啊，来了就得玩命。我说老剑客过去吧。 遵命。 你看张芳心脑子不错了，领队的，谁都得听他的。再看陆老剑客双掌一错，飞身行，跳到陆恒近前。陆恒一看，哎哎呀，哈哈，童林真有两下子，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，我这多少年的老隐士也出了头了。我姓陆的，老了老了，你学乖了啊！给童林抱粗腿，捧臭脚，给年羹尧溜须拍马呀！怎么，你一百来岁的人了，还想混个一官半职的不成？废话少说，拿命来！站在一处。四十几个回合，让陆恒使了个穿心掌，正打的陆老剑客软肋上。这一掌多厉害，陆老剑客双脚离地，身子都飞出去了，仰面朝天，啪，摔在树林旁。砰！春花秋实拿绳过去，把陆老剑客捆上了。陆老剑客这一掌啊，比关斗可厉害，因为打的是软肋， 咱还得说清楚，他闭着气呢，不闭气，把肋条给打折了。就这样，五脏都翻了好一个个，一口鲜血喷洒出来。再难受，也叫人家抓了俘虏。等押到后面，关老剑客一看是羞愧满面呐。一瞅我们这老哥俩这怎么了？我刚被拿，他也被拿了。陆老剑客本来是个非常有风趣的人，爱说玩笑，到现在也没词儿了，把头一低，交给人家了。哎，怎么地怎么地吧。陆恒连胜两阵，抓住两个世外的高人，名震寰宇的剑客。哎呀，他是心花怒放啊！回过头来又看看他老师张明志、赵明真，点了点头，把大拇指伸出来了。那意思，我徒弟有两下子。呵，陆恒就更得意了，胡子撅起多高来，钉子步往那儿一站，讨敌骂阵。哎哎，你们还有谁？还有谁？你们这些位我都能数出来，有能耐的没能耐的我心里都有本账。哎，我是佟林，你过来。佟林，我打的是你，我会的是你。你别看我抓住俩剑客，我从心往外也不是那么太满意的。别看他们比你身份高，可没有你名字大。我打他们八个不如打你一个佟林。我也不是抬高你的身价，现在武林界之中属你最红啊。哎，佟林，你过来过来。佟林是红脸汉子，能叫他给叫住？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大丈夫宁折不弯呐！佟林眼眉往上一立，大眼睛就瞪圆了，周身上下手指紧沉利落，迈大步往上就走。老剑客头顶八卦，脚踏太极王十五，下九霄，燕氏婆婆、沈三娘全过来了。海川，海川，你可不能过去啊！我们不是长陆恒的威风灭你的锐气，你方才看得清清楚楚。海川，你能耐再高，你能超过关老剑客、陆老剑客吗？他们都双双被拿，何况是你呀？开川呐，你不能过去。佟林一声冷笑：“各位，我不过去，我干嘛来了？我溜达来了。知道的，大伙儿劝我；不知道的，说我佟林怕死贪生。”各位，别的都别提了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我今天要跟陆恒决一胜负，如果有个三长两短，不要管我，你们禀报年的人该怎么办怎么办。佟林那也拧，想到这儿，把外边土黄布的大衫闪掉了，里边是毛蓝布的裤袜。你看这佟林呢，现在身份这么高，没忘本，穿的还是家里那套衣裳，